我冷什么呀？ 林之东 二爷 带过了， 噔嘣楞噔楞嘣噔， 黄表马。 好，你别叫好啊！ 啷儿啷， 哎，唱的还不错。 啷儿啷，啷儿啷当，你哪儿等一等？ 哎，我等着呢。你们唱完了得了。 有等秦始皇， 冷不冷？不冷不冷。 两轮雨， 这是怎么说的 吗？ 二爷您可别哭啊，您哭我也难过，这是怎么话说的？ 等一等了， 您还得忙点，您还得忙点， 你还得等一等。 我等着呢，我等着呢。 提起了此马， 再等一会儿就得行。 我也不等您多等。 来头当， 二爷您这匹马还有来头，您慢慢说说您的。 你就甭说话， 你慢慢等。 我还慢慢等呢。 兵不问唐黄大人， 当个里个隆地咚， 乡镇雨洒早不息，困之在 当个里个隆地咚， 天堂下请下了点饭钱，无奈何时啊得来买他拜一拜，手儿啊 您不卖了， 钱去了吧， 还没完呢。 但不知此马落在谁家。 可完了。 动！扛起来，解扛起来，解扛起来，解扛起来，解扛嘞，扛嘞，解扛。 好杰生在江湖下。 好家伙，你们俩人怎么了？这是。 嚯嚯！扬名走天涯，有人知道是相马，无人知道富豪家，江山来在大街下。 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 啊 啊！嗯，这怎么了？ 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 嘿，这俩这忙的， 扛起来，抬起来，都扛起来吧！ 啊，扛起来！ 有纸巾，黄表一骑马，小子一忙追下。 扛嘞，扛嘞，扛嘞，扛嘞！接着咣当， 哎，锣也掉地下了。 不知此马是谁家？ 嘿嘿，好枪！哎，这又出来了。 你得得咚咚咚， 怎么了？ 天之东卖黄标不见回转， 一个俩仨， 一个俩仨， 倒将我秦始皇两眼望穿。 哎，忙马卖马，事事禀报二爷知，参见二爷，马给您拉回来，连根马毛都不短。买马的人在后头，你们二人再说再论，没有小惦记我什么事儿。我可告诉你，买马的那主可有点东子手，您要注意啊。 带我出门去看呐、 啊。走、 啊。扛且扛不累。 我说你累的很，不累的很、 啊。 此马是黄标。 得 开口四车票。 得